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探访美丽乡村，展现乡村文明，关注宜居生态，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先锋的力量》。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支持。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先锋的力量。红色主题月特别专题，追寻先烈的足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7月，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为了庆祝这一重大的历史时刻，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将在7月和8月特别策划了追寻先辈足迹红色主题月特别节目。我们将会实地探访各个郊区县的红色第一村、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抗日根据地等等，带您追寻先烈的足迹，重温光辉历史，体验红色文化，传承先辈的精神。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将会带您走进平谷区第一面党旗升起的地方——平谷区山东庄镇的陶棚村。陶棚村地处平谷区山东庄镇的一处峡谷里。1938年，八路军在陶棚村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与紧邻的鱼子山村南北呼应，成为冀东西部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1940年，在陶棚村的洪崖洞里成立了平谷县第一个党支部。随着平谷县第一个党支部的成立，抗日救国的火种以星火燎原之势在平谷广大农村中点燃开来，制作手榴弹、地雷，开办印刷厂，修理器械等等，支援八路军打击日本侵略者。平谷人民与全国人民一起砥砺奋战，最终取得了胜利。那么，冀东西部抗日根据地为何又会选择陶棚村作为核心办公区域呢？平谷区的党员队伍又是如何从这里开始发展壮大起来的？今天就请您跟随我们的脚步去了解这座红色的村庄。 大家好，我是平谷区山东庄镇陶棚村的讲解员，我叫孙琦。这个我们这陶棚村已经也是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始于元末明初，在抗战时期呢是这个抗战堡垒村，然后呢也是就是在1940年的时候呢是平谷区第一个党支部的诞生地。就是在这个陶棚村建立的。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以后，8月份的时候呢，中共中央在陕北的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上呢，咱们的毛主席就是提出一条战略方针，就是红军可出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后来呢，为了贯彻这一战略方针呢，中央就下令就是组建八路军第4纵队，由这个宋时轮支队和邓华支队在1938年的5月份就是组成了这个4纵，然后呢6月中旬呢就是他们从那个平西的斋堂出发，5月份嘛，5月下旬，然后到6月中旬呢就到达平谷区的镇罗营这个地区。在7月19日的时候，因为当时他们到平谷的时候呢，平谷是属于沦陷状态的，在7月19日的时候呢，由这4纵的下辖34大队，去攻打平谷县城。然后呢，平谷县城攻打下来之后呢，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当时的县长呢是江时哲。到40年的4月份， 建立了就是济平密连合县委。当时那会儿济平密呢是在这个盘山的梁庄子村建立的。当时呢，这个连合县有一下辖三个区，一个是盘山直属区和三河特区，还有呢就是西北办事处区委。这个西北办事处区委呢，当时就是在陶棚鱼子山地区，就是建的这个西北办事处区委。区委书记呢是江东。当时区委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平谷的北部山区发展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所以说到九月份的时候，这个区委书记江东和这个县委领导李月芝，他们二人呢带领着这个五名的这个村民，也是村里的党员、农民党员，在这个陶棚村的洪崖洞，然后呢在那个洪崖洞呢就是庄严宣誓，然后成立了这个平谷的第一个党支部。后来支部成立之后呢，他们就去继续发展党员嘛，就是到平原村，比如杜新庄、马各庄、东路角这几个村都是首先这几个成员呢发展的。到1940年的年底啊，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就发展到了120名党员。1941年呢，全年发展了540名党员，建立了54个支部、15个党小组。所以说这个党员呢，就是在这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就是从无到有，逐渐壮大，也是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他们的任务呢，就是带领着民兵站岗放哨，然后呢送信带到。然后往前线呢运送物资，也是配合这根据地的八路军呢，打击小日本。 2011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在平谷区委旅游局与陶棚村的积极努力下，将平谷区第一个党支部成立的旧址、联合县委、县政府旧址、冀东西部地分委旧址以及公安科、锄奸科旧址进行了恢复。原有的联合县委、冀东地委、公安科等旧址是当时地委、县委领导主要工作指挥抗日斗争的地方。结合得天独厚的红色历史资源，陶棚村建起了平谷红谷教育基地。 现在我们来到呢是平谷区第一个党支部诞生地的地方，然后咱们要往上走，大概走3-4分钟。这个小路啊，就是过去老百姓走的这个小山路，通往这个山顶片石的唯一小路。然后您看一下那个山顶的岩石，是红色的， 所以叫洪崖洞。 对，这个老百姓说呢，说这山上有人问啊，说这山为什么是红色的呢？说这山呢是战士的鲜血染成的。在这儿呢，洪崖洞这个洞啊特别小，只能容纳这个5个人那么大的一个小洞。咱们现在的位置呢就到达这个洪崖洞了。当时这个平谷区的第一个党支部呢是在1940年的九月的一个深夜，由这个区委书记江东和联合县委组织部长李月芝带领着5名农民党员在这儿呢进行了入党宣誓。他们分别是这个陶棚村的王世勋、王世发、福运广、宜须元，还有1名鱼子山村的谢凤宽，5名成员组成的。其中呢，这个王世勋任党支部书记，也是我们陶棚村的第一任的党支部书记。然后咱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这个2013年的时候建的这个革命烈士英烈园。然后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英烈墙呢，当时就是刻着这些当年咱们平谷当年牺牲的这些烈士。抗日战争时期呢，牺牲了555名烈士；解放战争时期牺牲了657名烈士；然后建国以后呢，牺牲了151名烈士。这上面呢，刻着1367名烈士的名字。从这儿走吧。 行。 咱们下边呢是433座烈士墓，就是南侧呢就是刻上名字的，然后这边呢是为那些当年牺牲的5名英雄呢列的这些烈士墓。然后在每年的这个清明节还有930烈士公祭日的时候呢，这些烈士的后代都会到这儿来呢祭扫烈士墓。这个下边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联合县委、县政府旧址，还有这个冀东西部地分委旧址。但是这个房子呢，因为以前老房子也是年久失修都塌了。这个房子呢是在2011年的时候，然后我们在这个原址之上翻建的，也是按照过去老房子那个样貌然后翻建成这样的。和县委是在1940年的4月，刚才也说在盘山那边建的，后来到11月份呢就成平密兴联合县委，当时就在这儿建立的，原来咱们的领导办公的地方。当时呢就是咱们的领导，因为咱们这也是抗日根据地嘛，领导就在这儿办公生活，和老百姓就在一块儿生活。 然后您可以看一下那个山啊，以前在白浅山上，就是原来咱们这个民兵站岗放哨的地方，白浅山上叫南楼堆子，就在那个山上。所以说站在那个山头往西南方向看，就能把这个平谷县城那个北门，过去原来那个平谷县城呢有那个城墙，然后呢站在那儿就能看着北门，看得特别清楚。所以说这个城里头要是有一点风吹草动，咱们这边就看得特别清楚。咱们先去联合县委吧。这是平密星联合县委旧址，看一下。这个呢也是我们村的村史馆，结合了这些以前的咱们的历史，村的历史，加上这个当时的那个抗战历史结合而成的。您看一下，这是原来平谷党史办原党史办主任胡尔森啊，为我们村提的这个打油诗，可以说这是一句话描述的是一个时期，桃棚山水美如画。这就是平谷区位于北京市地理位置，然后呢这是桃棚村位于平谷区地理位置，平谷的中心位，然后呢是四面环山，也就是说进可攻退可守。村是四面环山，东侧呢是景儿台山，南边呢是白浅山，西边呢是九泉山，北边呢是鸭桥岭。我们村呢也是一个严重的老龄化村，就是在88年的时候，这村里呢大约还有400人左右，但是现在啊，就是去年年底不也是人口普查嘛，我们村里呢现在户籍人口呢竟211人了。而且呢就是在村里常住的呢都是老年人，平均年龄呢在50岁到60岁吧，50岁的呢就算是年轻人了，在村里头。这是九泉山上的这其中一个泉眼，这个九是大写的那个九，就是因为这山上呢有九个泉眼而得名的，叫九泉山。然后呢这个是一个神仙洞里的那个神仙壁画，就是相传在600多年以前有个道士呢到这个九泉山上来修道留下的这个似祥云状的这个壁画，村民呢就管这洞呢叫神仙洞。过去老百姓喝水呢就喝九泉山上的泉水，所以说他们吃水呢也是挺困难的，都要自己去这个山上去挑。这边就有原来咱们自己这个制作的手榴弹，这组弹弦呢是唯一就是当年留下的。对，这个是联合县委的严格，您看一下，1940年的4月15日到10月份西平密这个联合县呢结束了，就后来改成平密星，然后平三密、平三季，到46年3月份，这个联合县委就撤销了。就是蓟呢，就是蓟县；平就是平谷；密呢，就是密云；星呢，就是河北的兴隆；三呢，就是三河县。官科呢是在43年的1月份啊设立的社会部，当时是平三密联合县委设的社会部。就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设立的呢？因为在当时。那个时期42年的年底，那会儿是咱们抗战的这个相持阶段，当时呢这个小日本呢成立了好多的特务组织，利用这特务组织呢就是潜入到咱们的八路军的队伍或者是村庄，后来呢也是策反了一些不坚定分子，当时呢也是残害了好多的这个村干部还有这个咱们的八路军的指战员。所以说从那之后呢咱们就成立了就是一个培训班，就是专门培训一批这个公安员。当时这刘向道也是那批公安员呢都是从那个优秀的党员中就是选拔出来的，培训了大概1个月。后来呢到43年的1月份咱们这边呢就成立了社会部，但是对外是叫社会部，对内咱们这儿呢就叫公安科。当时的科长呢是刘向道，他呢是平谷的峪口人，1908年生人。当时呢他一共惩办了汉奸特务大概是242人，其中呢处决了190多人，还有50多名呢当时是被教育释放了。后来呢刘向道呢他最后定居在这个北京的密云啊，在1994年吧，94年的1月份去世的。这个呢就是咱们原来兵工厂的遗址，这小房现在还有呢。然后这个呢是原来老的被服厂工人福连泉，但是现在呢也已经去世了。这是43年，建立的民兵队，当时的中队长呢是王明富，副队长是张德。这个呢是当时这个民兵和八路军在埋这个地雷，这是往前线运送弹药，这个呢是妇女在给伤兵喂水， 这是在制作炸药和碾炸药的这个过程。这个呢，就是当时的这个儿童团也是在那个南楼堆子，也是负责这个站岗放哨。这个就是那个南楼堆子这个遗址。这是41年的时候，这个日寇进犯陶棚村烧毁后的这个房碴子，可以看一下，都塌了。因为过去咱们那个房子都是就也是这种石头垒的。这是焦若愚，原来咱们这边的这个冀东的这个专属专员。09年的时候呢，焦老呢到陶棚村视察指导工作，然后呢为我们村呢提的四个字墨宝叫陶院之星。陶呢就是平谷是大陶之乡，院呢就是平谷是北京的后花园，之星呢就是这个陶棚村是平谷区第一个党支部的诞生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咱们地委那院看一下，这个屋呢就是原来领导的办公地，冀东军分区的司令员李云昌还有咱们的地委书记李子光，当年他们就住在这边，也是在这边办公。然后呢，这个是焦老焦若愚，他呢是13专属专员，在1940年，就是说建立咱们这儿这个第一党支部成立之后，那会儿呢，这个13专属专员，专属专员是负责干嘛的呢？就是那会儿咱们不是发展党员嘛，所以说发展党员迅速的同时呢，就有好多这些贪污腐败的现象。当时呢，他到这边来，大概是11月份左右到这儿来视察指导工作，发现有这个贪污腐败现象，当时就处理了3名这个区长，惩办了3名区长。然后这是包森，他呢是冀东军分区的副司令员兼13团的团长，当时他是和4纵就是一起挺进的冀东。当时在这个他是活捉了这个日本的天皇表弟赤本大佐，真正日本朝野。但是后来呢，这日军呢就是派这个女特务川岛芳子来搭救赤本，就是扬言啊以这50挺机枪来就是作为这个交换的条件，想换回这赤本。但是后来呢，这个赤本在转押的途中呢，就是多次的想逃跑，后来呢就被枪决了。在42年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是40年的时候吧，在这百草挖遗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包森带领13团全歼了，就是号称这日本的这个关东军的一个舞蹈骑兵队。当时他那个都是这个日本老兵，大概70多个人，每个人都是骑大马的那种。当时就在那百草挖的时候，把他们全部歼灭。所以当时这个13团在打扫战场的时候啊，有一个受伤装死的日本兵啊，就是趁他们不注意，就是跳上马就逃走了。当时这个包森一个手下的连长啊，就对包森说：“那个团长，有个人逃跑了。”然后包森呢，当时说了一句话，就说：“让他回去给鬼子报丧去吧，就让他走吧。”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他叫种月正男。所以是当时在1990年的时候呢，中日友好访华的时候呢，他特意啊，就请了一天假到这个盘山的烈士陵园呢去悼念这包森。然后呢，他自己呢用这个松枝和鲜花扎了一个花环，然后写了一副挽联，就是“惊弓之鸟，漏网之鱼，不死之人，种月正男前来拜谒”，写了一副歪歪扭扭的中文字。因为当时呢，他到他的墓前呢，就是长跪不起，老泪纵横。因为当时在解放之后，他的种月正男呢就回到他的家乡长崎，当时这个他的家乡呢也是受到了这个原子弹的迫害，他的母亲呢也是受到那个影响，然后在临死之前对这个种月正男呢也是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你去杀别人的亲人，你的亲人呢也同样受到伤害。所以说在那之后，他就怀揣着那种心情吧，然后再次的远涉重洋来到咱们中国，然后到这个包森的墓前呢，就是悼念他。因为包森呢，在42年的时候，在这个遵化的野户山一役呢，被这敌人的冷枪打中，年仅31岁呢就牺牲了。然后包森牺牲之后呢，就由舒行来接任的13团团长位置。这舒行呢是老红军，也是当年也是随着4纵挺进的冀东嘛，也是。参加了抗日战争，参加了解放战争，还参加了抗美援朝。在44年的时候呢，有一场重大的战役，就是北土门战役，就是当时舒行带着打的，就翻过咱们这个九泉山的山梁那边，就是北土门，很近。1955年以后呢，他就被授予 少将军衔，获得了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在2001年的时候呢，在他的老家江西省吉安市病逝的。这个张庆呢，他是被称之为草上飞，就绰号草上飞。他是平谷人，是我们平谷区第一个加入共产党的党员。当时呢，他是在狱中啊入的党，经这个张明远和武敬天介绍入党的。后来呢，他出狱以后呢，就任这个傅作义在驻北平的二等书记员，就是说从事地下党。后来呢，以这个开药铺、绘画进行传送情报的。他是平谷北独乐河的人。 在陶棚村的平谷红谷教育基地，我们参观了革命旧址，聆听了这些革命先辈的故事。现如今的陶棚村已经被评为中国红色文化传承基地、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纪念地、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等等。2018年以来，前来参观和学习的党员就达到了几万人。陶棚村的红谷精神也将激励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我们这个村呢叫陶棚村，是北京市平谷区山东庄镇管辖范围的。我呢是这个村的书记，我叫福宝森，是从2007年开始任职到现在。陶棚村呢村域面积是5平方公里，农业人口呢是170人，资源很多。所以说呢，这么多年呢，村党支部一直以党建为引领，把挖掘历史资源、红色资源、生态资源以及闲置资源作为我们工作的一个核心，把服务百姓、完善基础设施、为村民造福增收作为我们的一个宗旨，把弘扬红色精神、继承红色传统作为我们的一个使命。平谷基地周边历史的一个这个平台，这不尽管是一个陶棚人的平台，陶棚人就是说只能第一个支部在这成立的，成立了之后，第一个支部之后呢，这是9月到11月份，联合县叫平凡密联合县就开始在这儿成立，开始在这儿办公。之后呢，这个冀东西部地分委也在这儿办公，这样呢就逐渐成为了党政军的一个常驻地，一个非常稳定的可靠的堡垒村。这些领导在他们家住，发电报的一些这个细节呀，包括一些油印的一些细节呀，包括在这待了那么多的领导人的一些名字呀，包括他们的化名啊，这老人说的都一清二楚。最后呢，我通过找这个党史办的老主任核实，最后老主任告诉我这些个人都存在。最后呢，落实地委、县委就在他们家那块住。2011年，咱们区政府这个区旅游局筹款，把这个旧址，这个、旧址呢包括平谷第一个党支部的诞生地、冀东西部地分委旧址，还有这个联合县委县政府的旧址。另外呢，过去老百姓说的这个看守所，实际上最后落实呢，这个就是当时的那个公安科的旧址。从那年开始，被市旅游委命名为红色旅游景区，并且这个被咱们平谷区宣传部命名为党员干部教育基地，到以后呢又确定为红谷党员教育基地。这个到现在呢，咱们这成为了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北京市党员教育示范基地、北京市这个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的叫资源单位。 革命精神在陶棚村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他们不会忘记历史，更不会忘记红谷精神。 我是平谷区，我山东庄镇陶棚村，我叫王亚东，我是土生土长的这村的人。听我奶奶也讲过，我打仗主要就是以跑反为主，因为我奶奶那会儿岁数也小，具体再往前呢她也记得不是特别清楚，就是讲一些抗战的时候，比如说日本来了他们怎么往山上跑啊，找什么地方隐藏，基本上都是这些。第一个党支部呢由那5个人组成，他们是王世勋、王世发、福运广、于西元和于子山村的谢凤宽。王世勋是陶棚村的第一任支部书记。5名成员里的这个于西元呢，是我奶奶的大伯，我的太姥爷，太太姥爷了应该。

京津冀之声。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探访美丽乡村，展现乡风文明，关注宜居生态，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关注乡村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今天为您播出记者葛文杰采制的报道。 生意怎么样？这村民来这儿买早餐的多吗？ 一般。 您是来买早餐，就不在家里做了是吧？ 哎，对对对，这不是孩子今儿放假吗？ 啊、 都要吃点儿， 买点好吃的。 啊，对。 啊、 哎，你们这儿玩来了？ 啊，是来玩来了。另一个也来参观一下。 欢迎收听刘民营村专题《40年饺子宴》，记录集体农庄变迁。 啊，现在我们同事正在拍的这个是刘民营村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北京最美的乡村。这个也是咱们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和北京市旅游局在2011年颁发的一个荣誉。 在北京南六环边上的马驹桥附近，有一个环境优美的乡村叫刘民营。北京的市民可能会在超市里吃过刘民营的有机生态鸡肉或者是鸡蛋。不过刘民营村比较出名的一点就在于，它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吃饺子，而且是全村1000人一起吃饺子，这个是非常独特的。刘民营村呢，也被评为北京市最美的乡村，中国生态农业第一村。而且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它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走向国际化了。1986年，联合国环境计划署还授予过它全球环保500家的称号。2004年10月份，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还来访参观过。那么如今的刘民营村怎么样了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刘民营村党总支书记张军来接待了我们。 你好，张书记。葛文杰，您好。 就先看我们的宣传片。 这是哪年做的呀？ 这个新做的。这是从那个各个照片里的，然后剪接的。 这个宣传片哈，主要还是宣传咱们的饺子宴。哦，我看这边是饺子宴，然后这边那个中间那一块是吃饺子的吗？ 是啊。 中间那个就好多桌哈，就是简直是成千上万人似的。 实际我们就是1000人。 1000人啊，啊，1000人饺子宴啊、嗯， 1000多点。 1000多，就是咱们村里的人口是。 对对。 嗯，然后再往这边呢，这是一个什么小车会是吗？还是舞蹈团？ 舞蹈，我们当时，场外的有几百人吧，跳舞的。当时搞一个37届千人饺子宴， 啊， 我们请了我们村的村民， 嗯， 还有周边村的村民共同参与， 啊， 搞一个庆祝活动， 也是围绕着饺子宴的哈。 对。 然后最右侧的这个图片就是咱们的那个标志性建筑，北京市最美乡村的那个雕塑。 刘民营千人饺子宴呀，还得说回1979年的那个冬天。由于刘民营村完成了第二个5年规划，出色地完成了上交粮食的任务，上边呢就给了村干部一笔奖金。那时候啊，村里还是种一季水稻，再种一季小麦，村民们非常辛苦。于是当时的村支书张占林和村委会商量，决定拿这笔钱在过年的时候请全村人吃饭。1980年的春节是刘民营第一次集体过年，当年呀吃的其实还是米饭，是从1981年开始吃饺子，之后呢千人饺子宴就传承了下来。 当时蔬菜基地2004年10月12号安南省长来去看过。 对，我查资料的时候也是注意到了，就是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他在任的时候啊，2004年曾经来到过咱们刘民营村。 对，现在安南已经去世了。 对，2004年，那已经是15年前，等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就已经是16年前的事情了哈。 啊，对。 嗯， 这16年间，这个咱们村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咱们再继续跟张书记更详细的来聊一聊。 好，走吧。 走。 据刘明营村党总支副书记张朝增回忆， 变化还是很大的。随着国家的进程，所以说咱们这个民营也在通过咱们自己的努力和这个上级领导的支持和关怀，所以说变化还是很大的。那么特别在这个经济发展、生态农业的建设与提升方面，把咱们这个习主席说那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哎，把这事给做实。 当时安南来的时候，您在场吗？您有印象吗？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安南来的时候，还我在场做一些相关工作。 嗯 啊，所以说这个安南秘书长说对这个刘明营啊，那么这个生态农业建设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当时他去的那个地方是咱们的那个生态示范区是吗？ 当时是咱们就是实施生态农业建设最早的一块地。那么现在呢，那个已经是咱们对外这么一个农业旅游观光的是这么一个这个窗口。安南秘书长咱们来的时候啊，那么从刘明营这个总体从过去80年代初。从一个这个自然村啊，那么咱们在这个北京市环科所的专家的这个指导下，和咱们上级领导这个大力支持下，所以从过去这个环境来讲呢，是比较是咱们的自然面貌。虽然刘明从69年末是吧，那么已经实施了第2个5年规划了，但是来讲，那么已经基本实现了叫田成方、树成行，生态农业建设来讲还是初具规模。但是再加上咱们在搞这个生态农业建设来讲呢，实际是对咱们这个环境方面、农业产业方面、循环方面是一个很大的提升。所以说，那么安南秘书长来刘明营，实际咱们刘明营从大方面讲是代表咱们国家农村， 嗯， 这个近些年来的一个生态农业的一个发展变化啊，是这样。 您说的非常好啊，其实说明咱们刘明营村它首先这个基础也不错，再一个当然就是咱们村里人肯干苦干的结果啊。 直到今天，集体经济依然在刘明营村得以保留，是刘明营的一个重要特征。可以说，40年的饺子宴正是刘明营村几十年来集体经济发展的体现。 啊，19年末啊，那么党支部为了解决咱们当时村民呢，那会儿生活条件还很差啊，也应该说吃的方面来讲还不能完全满足啊，还有一部分户咱们是断粮，包括穿衣可能还有一个部分户还是存在问题。是吧？那么结合这个实际情况，刘明这个党支部那一老书记好为代表的，掀起了一个穷则思变啊，第一个5年发展规划。要从这段讲呢，应该说今年，那么就是说2019年，应该说是咱们刘明第10个5年发展规划的收官之年。 嗯、收官之年50年，嗯， 对， 是一个很重要的纪念。 对对 对，跟咱们国家这个建国70多年。是吧，咱们也是这个50年咱是发展同步的， 嗯， 那么应该说还是发展还是不错的。那么今后来讲，应该咱们进入2000年，应该进入咱刘明是第11个哎发展规划， 嗯， 那么结合咱们这个北京市这个叫疏解整治是促提升啊， 嗯， 怎么样发展好咱们刘明的新的产业，既这次咱们北京市一个疏解整治促提升是这么个机会，把刘明的产业啊，刘明的生态农业进一步升级。 其实刘明营村它就可以作为北方农村的一个典范和代表。 刘明营这个千人饺子宴呢，79年咱们到19年， 嗯， 随着咱们国家改革开放呢， 嗯，40年， 四十年、 嗯， 跟国家改革开放咱们是同步的， 嗯， 所以这也是一个发展瞬间， 嗯，既是偶然也是必然的。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您说的对， 嗯。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瞬间。那么刚才跟您提到，我们村这个发展规划有这些半个世纪了，咱们连续咱们走下来，所以这也是这个得到咱们全体村民的一个是大的支持和认可。所以说咱们结合咱们这次呢，这个是不忘初心教育，所以说咱们还得要是继续努力的。 嗯，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啊， 近几年啊，饺子宴也吃出了新花样。刘明营村旅游办公室主任王秋菊介绍了刘明营村的千人大饺子。 2007年、2008年呢，我们那个支部啊提出了一个说，咱们这个饺子宴办这么多年了，这个应该有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就是老百姓也想说，这饺子宴咱们传承这文化，是做个伴手礼，还是说弄个有特色的东西？支部后来就我们的饺子宴那个文艺节目，这个穿插应该有一个象征一个团结、和谐、幸福的这么一个吉祥物。后来就决定说的， 弄一个大饺子，里边包了1000多个小饺子，就象征着说刘明的村民团结一心。 这大饺子好包吗？不好包，对吧？ 肯定是啊。他当时那个和他那个，我后来我就因为我负责文艺演出这一块儿，然后这个任务就交给我，我就做，先这几年一直来我来做。他这个饺子呀，大饺子活7-8斤面，就放点那个发酵粉， 嗯， 然后让它那个面得有稍稍有点发了似的，因为你那个死面呢，它就是它一弄蒸出来以后，它就是死皮儿的啊，对，死皮儿的，然后来放了点发酵粉，这个早晨起来就中午就得把这面和上，29的中午把面和上，然后下午盯到这个4-5点钟，就是把面已经发了，煮了几这个将近。几百个小饺子吧，就是将近1000个饺子， 嗯， 象征我们留名的每个村民都把大家就包在一起，团结一心的去建设咱们新农村的意思啊。 7-8斤的一个大面， 嗯，对，大面皮儿， 然后 对， 擀开 小饺子晾凉了以后，把它在这个面团上摆成一个像饺子形状的一摞起来， 嗯， 把这小饺子，把这大面皮儿，把这小饺子 给它盖上， 包上，然后就是把它这个捏上这个饺子那花， 嗯， 捏上以后呢，然后整个抬到锅里面，就是 蒸了，只能是对，没法 去蒸 了， 蒸这饺子，然后蒸大约有10多分钟吧， 嗯， 然后这个饺子就基本就成型了， 嗯， 就定型了。等第二天那个30的上午的文艺演出，每年都有必须大饺子要出现。大饺子的出现应该是我们这个春节可以说是文艺节目的这个高潮，对，是高潮的时候。然后由我们的这个村党总支书记，上去把这个饺子切开，切开的意思呢，让我们这个服务员把里边小饺子都放到每桌都要尝尝着我们的小饺子。这饺子呢，就是象征着我们刘明人应该是团结一心，向着咱们美好的新生活吧。去奋斗。 2019年，刘明营村妇联主任张军花第一次负责筹备饺子宴。 我是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参与者， 因为有40年历史， 对，人家参与时间比较长，正式真正参与应该是从去年，也就是从去年，以前就是辅助。去年的那个改革开放也正好是40年，是一个大的节点，大的庆典。然后呢，就是去年就是主要我负责这个包饺子，就是要调动全村的，能包饺子的或者干净利落的。就是能干这方面的那个组织包饺子，然后 得找那种比较能干的这个 女的 哈，啊，能干的婆娘，这是北方话啊， 干部长 是30多个组，连那个猪肉的、有羊肉的，还有素馅的，选一个组长，高中的呀或者初中的那个孩子，也让他参与进来，就是让他体会，让他知道，就是刘明的这个历史啊或者传承呀，让他去亲身的去感受。29下午中午就开始，就是各组有包饺子组长提前，就是过了小年左右就开始，就是大家就都在就都动起来了，各组有各组的职责。我们包饺子组呢，就是从采购开始，买面呀，买材料，食材都要最好的。 能形成那么大规模的一个饺子宴，看着不起眼，非常琐碎， 是 其实非常辛苦。 29上午就开始，各组的组长就开始和面，每个组的大概10多斤面吧，就开始和面，然后中午1点左右吧就开始，各组就开始动起来了，就是包饺子，场面挺壮观的，挺激动人心的。基本上就是全村，就是每家都有2个人大概能参与进来，大概持续2个多小时、3个小时左右，就基本上就是差不多的了，包完了。去年有点创新是什么呀？就是每一桌都要有那个纯蔬菜的那种彩色饺子，有火龙果的，就是红色的，菠菜的，就是绿色的，胡萝卜的，黄色的，然后白色的，还有这几种颜色，就是2种颜色组合在一起的，就得比较做细一点。 对， 比如绿色的、白色的，然后那个可以穿插着包出那个饺子呀或者元宝呀，就是另一番感觉吧。 嗯，对， 挺丰富多彩的。 对对 啊，然后红色的也可以跟白色的。 嗯，其实这个饺子的形式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也是反映了咱们生活条件在逐渐改善哈。 对呀、 啊啊，原来是特别简单，就是白色的饺子。 对，就是饺子。 嗯、对，现在的花样更多了。 是，嗯， 嗯 第一是赏心悦目，然后大家就是也都挺看挺开心的。 对，包饺子 的 时候肯定也挺有意思的，是吧？ 对， 好多人一块包。 对，几百人。 嗯刘民营乡情村史陈列馆，这个就是咱们2017年建立的村史馆哈。 但是这个地方比较小，要当时那、这个、嗯，你知道咱们刘民营的这个历史跟文化，这个地儿根本放不下， 放不下。 对，就有这么一个，当时投资也比较小。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咱们就是一个给八路军藏枪的地方 是 吧？ 对，这个是咱们可能是一个红色一个联络站。 嗯， 联络站我也听他们老领导们还有老党员们他们说过，因为我那个时候还特别喜欢听他们听说，因为这个有一个老的那个村民吧，就是当时就咱们区大队的队长就。 嗯 就藏在他们家 哦，区大队的 队长对对，就藏在他们家，然后藏了几好多天，然后这个应该那个时候日本吧， 嗯， 当时就是追嘛，就是搜的，后来的反正给转移了， 哦， 我就听他们讲这个故事也挺、 哦、挺感动的， 感动的，对， 没错， 对。 是 这个是一个隶属的沿革， 嗯， 然后这一块呢，就是这69年， 69年之后的建设， 这就是当时创业时候的一些写照， 嗯，对，这个我们看一下，你、 就是、 这是您说的啊、嗯，第一个5年计划、 就是，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支部，啊，这是 第5年规划，就大概1000天，苦战70年， 嗯， 干部要带头，思想要领先，那个时候那不60几年吗？ 嗯。 只要粮食丰产了，就能吃得饱。 对对，当时还 是 以吃饱饭为首要的目的啊。 对对对， 嗯。 然后那个时候创业也很艰辛的，这个、 嗯、 这些都是当时创业的时候，你看那些 照 片 啊， 73年留的一些照片、 嗯。对，这个是72年冬季 打草 帘儿， 打草帘儿。当时那个我们村已把那个旱田改成水田， 嗯、 全部种水稻、 哦。 种水稻呢，因为在水稻吧，就是卖的价位比较高， 嗯、 就是我们离北京也近。这个水稻就供应咱们北京这个市民啊，就是零卖，不管你零卖还是批发，比那个玉米跟小麦都要高出一大块，所以种水稻，种水稻它那个全身是宝，这个稻草还可以打草帘， 打草帘 还可以卖， 嗯， 对，它还可以赚钱， 对， 冬季呢你还能有事儿干，冬季就打草帘， 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远近闻名的比较有先进村了， 对 对， 还是勤奋勤劳，比较勤劳致富， 真是， 对， 就是勤。 然后这个73年的时候，村民出工啊，集体出工。 我们刘民营到现在没有分产到户，当时82年的时候，全国那不是就是都分产到户吗？ 包产包干， 对对，咱刘民营当时没有分地，到现在一直也没有分地。为什么后来有一个生态农场的这个名称呢？当时人家其他。他的地方都叫这大队那大队、 嗯嗯、 我们刘明就后来改成了是叫生态农场、 嗯、 农场它这个模式呢就能代表一个集体农庄的一个意思、嗯、所以说呢、嗯、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没分地的原因也很多，你看那个时候彩电村、洗衣机村、电风扇村、太阳灶村，我们村子就是当时在这个 这是 八几年就是八几年的时候就全就是在咱们国内都是应该是领先的，全村都有，家家有电风扇，家家有洗衣机，家家有太阳灶、 嗯、 然后这些都是村里头帮助户里头购买的。 对，我们看一下，这里还有一张图表啊，是1998年到2016年村民历年人均收入情况图、 嗯、 我们看到2016年的时候，咱们刘民营个人的年平均收入就已经达到32000。 32000 了， 对，32000。 对，其实已经超出咱们小康的标准了哈，小康标准是3000美元。 王秋菊介绍，得益于集体经济形势，村委会具有更强的规划和统筹能力。刘民营村自1980年春就开始搞沼气池、太阳能浴池试点儿。 1981年5月，全村普及了沼气池、太阳能浴池，接下来又以绿色能源建设为突破口，刘民营村走上了生态农业之路，大规模养殖场、有机种植开始发展起来。 我们看到这个过去的农业公园现在已经改成了一个旅游中心了，这里包括豆腐房、科普体验厅、村史馆，还有我们这个冰雪嘉年华，还有做科普的科普工坊，可以说这个公园非常具有我们现代的文化气息。 刘民营村在生态科普公园中建立起了冰雪乐园，另外还成为北京市的中小学课外实践大课堂，吸引了附近的小朋友前来游玩。 啊，我们看今天因为是周六哈，好多孩子都在这儿玩呢。啊，咱们这个雪是真雪还是假雪呀？ 真雪呀， 它 这个是用喷雪机喷出来的。 喷出来的， 对， 人工造雪。 人工造雪。 人工造雪。 对。这个头一个应该半个月之前就开始准备。 啊。 把现在应该也初步到位，就是一戏雪场。 啊。 孩子们可以到这儿。选各种项目，就是给咱们冬天这本来就有旅游项目就少， 对， 是吧？咱们这个增加一个项目也是聚点人气， 没错没错。您这是带着孙子吗？ 啊，我孙子呀。 小朋友喜欢玩雪吗？ 喂，来滑冰嘞， 滑冰嘞，怕摔 怕吗？ 摔摔 我， 摔 我 了 吗？ 阿姨，那个你 来 上 玩 有没有？ 阿姨，那个你来 上滑滑滑板去。 不要下去， 好嘞， 还不会说话呢就想下去玩啦。 有两周了， 两周了啊， 着急了，看这玩的。 我看咱们这儿说本村村民持身份证免费入场啊。 对对，免费的村民福利，我们下去游泳的时候村民都是免费的 啊， 对吧？给村民提供这个一个娱乐的地方场地。 那这个咱们要售票的话是多少钱一位呀？ 他那个是按项目来吧，有项目到这里边就选项。 您刚刚说咱们这个票也可以在网上购买是吧？ 对对 啊，网上都有。 美团、 大众、携程 啊 都有 啊。 让驴妈妈去哪儿网抢个票 啊， 都有 啊。网上买个票，然后直接可以过来了，还是比较方便的。 对，都有。 不过上岁数的人多，年轻人少，成了刘民营村以至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有相对的政策，年轻人，你假如你要是在农村这个创业，给一个什么优惠的条件，然后你现在像咱们这块儿，这整体管理这个土地还好弄一些，反正一家一户的那个也是不好弄。你就现在分产到户，你假如说你说养猪，你现在你岁数大的，谁敢揽这个事儿？你弄规模化养猪场，你就得弄一帮年轻人，二三十岁小伙子弄一团队，夸夸的干这个。你真是这个养猪，你说谁爱干呀？你年轻人，你只能说给他优惠的条件，给他这好的政策，他弄一团队把这个弄起来。你像咱这年龄段，我跟你说，不敢接那活儿。 咱当顾问行？ 对，你要当，真是。 再说一句啊，为什么去年？就咱们千人饺子宴，为什么通过两年了老动员年轻人参与啊？会后清理这个会场，然后都是党员干部，然后去清理会场。但是党员干部大部分都是年纪比较大的，都有七八十岁啊，五六十岁的，都是这种人比较多。但是现在呢，二十岁或者三十岁的孩子，他们好像跟他没有关系似的。然后呢，他们就到那儿就是吃完以后就走，然后外边聊天去了，说这个活呢跟他没有关系，所以我们通过这几年就是号召年轻人要参与进来，第一要为这次活动，做出贡献，搞义务劳动，让年轻人有一个参与感，让他们知道这个饺子宴是刘明的历史，也是大家的历史，让他们记住将来如果能把饺子宴传承下去。这是为目的。 对，咱们饺子宴已经有40年的历史了，我不能说就在下一代年轻人的手上就不存在了，那就太遗憾了。 听众朋友，今天的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顾崇华、王磊，节目监制白刚。本期节目采编葛文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